另一个训练包却是给唐柔的。这妹子为提升技术而来，为打倒自己而来，这样可笑的理由，本来叶修也是不相信她会坚持多久的。但现在看来，这妹子的执着和好强是超乎常人的，在打倒自己之前，这姑娘没准真的会一直刻苦地在荣耀中磨练下去。更好的现象是，在不断学习提升的过程中，随着对荣耀不断深入的了解，唐柔也越来越意识这游戏也并不如她以前以为的这很简单嘛。尤其是她一直以来比较的那个对象，对一个新人来说着实有些过火。但唐柔不知道这些，就算知道她不会去理会，她只是越比越意识到差距，越觉得这个游戏并不简单。这姑娘对荣耀的兴趣却是已经开始慢慢形成的。 她的话可以接受这样的训练了。 叶修心下说着，将为唐柔而做的这个训练包点开，自己又是再度查看了一遍，随即关上，已经决定明天交给唐柔。至于包子入侵那份，先放着吧。这小白有时也是一种深度啊，一般人真是很难进入他们的思维领域。再观察。叶修收拾完毕，关上了文件夹。此时天刚泛白，离七点还有半个小时。叶修左右也是无视，随即又是进入了游戏。游戏这个时刻也是最安静的，世界上都已经没什么人说话了。之前霸气雄图和全区玩家的一番争执，让不少人也是看够了热闹。其实那些在世界频道里对霸气雄图大发议论的，也未必就是对霸气雄图有什么仇怨，大家都是就事论事的吐槽而已。像那些写打油诗什么的，说是嘲讽霸气雄图，其实都只是借这个事儿炫耀展示一下自己，让自己吸引一下眼球罢了。讲游多年老玩家了，这样的道理本该是很懂的，只可惜今晚的情绪实在坏透，这才着实有些失态。好在是披着马甲，不然难免又会成为新的笑点。世界上的争执一直到叶修他们三趟琉璃之地副本出来也没消停，叶修他们也没去理会。此时再上来一看，世界倒终于是清静了。叶修顺手点开一线峡谷副本记录看了眼，没有变化，第一的烟雨楼和第二的霸气雄图都没有人在超越。再翻好友栏一看，各工会会长的名字大多都亮，工作不可谓不刻苦，只不过这当中怕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当中更有超级愁。拿不到副本记录的多少都会有些犯愁，至于超级愁，非霸气雄图莫属。叶修当然也不会去干火上浇油的无聊事，他和任何工会也没仇怨，只是他所需要的和工会需求的利益发生了碰撞而已。兰西格、霸气雄图都在这样的碰撞下翻了车，归根结底其实就是技不如人罢了。叶修此时上来游戏，也就是打发一下下班前的最后这点时间，正闲逛，忽然收到了一条消息，翻开一看，却是霸气雄图的会长叶朵寒潭。 大神， 叶朵寒潭发了一个抱拳的图标，他是已经知道君莫笑身份的，也是倒吸了凉气，但却不会膜拜。霸图的粉丝怎么可能去膜拜家世战队曾经的当家王牌？ 叶修回答， 就想知道一下烟雨楼刷出的记录有没有你帮忙。 叶朵寒潭很直接， 我卖了他们一份攻略，应该算帮上了一点小忙吧。 叶修回道。叶朵寒潭问得直接，叶修的回答也是一点没含糊，标准的真实答案。 果然是你， 是啊，是我。 这样的记录，在第十区看来看去，也只有你有这个能耐了。 那未必，你让老韩花花时间在这上面，也能搞出这样的成绩。 老韩？ 韩文清。 夜读韩谈是真没反应过来，对方口中的老韩是指韩文清。说起来，连君莫笑是叶秋的这一身份，他都没有完全适应。他本人而言，对君莫笑的印象是挺不错的。至于叶秋嘛，本赛季的叶秋真是超级喜欢。在他的率领下，这赛季加是屡战屡败，真是让他们霸图的粉丝们欢乐死了。 放心吧，我以后不会再来刷什么记录了，我卖卖攻略就好。 杀人都不自己动手，够阴的。 哎，别这样说啊，大家都是混口饭吃，刷记录你们不让，那我卖攻略，攻略也不让卖，还让不让人活了？ 叶修回道。叶都寒谈无言以对，记录抢不过君莫笑，于是就联手起来搞追杀。这手段说实话真的一点也不光明磊落，但是工会要发展，要持续壮大，副本记录就不得不争。追杀君莫笑这种手段还算是摆在明面上的，更阴毒更下贱的夜读寒谈都见识过。说实话，网游这个虚拟的世界中，人们的道德水平之低，有时真的让人怀疑是不是所有人都是双子座，而那阴暗的一面人格全都跑到网游里来了。 哎，也没什么，我其实只是不想输得这么糊里糊涂，所以才来找你确认一下，现在总算已经明白了。 夜读寒谈回复道。 想赢的话也不是没有机会。 有什么办法？ 买攻略啊。 夜读寒谈又汗了，这一瞬间他已经意识到，君莫笑卖攻略这买卖恐怕要比他出来代打或是绑架记录什么的都要来得可怕。因为这一次众工会是真的没有办法再去阻止他了，卖攻略这手段根本就不局限在游戏之内。但是霸气雄图此时的处境，直接再把记录抢回，无疑是最爷们儿、最有力的回击方式，甚至有一种绝地大反击的快感，绝对会吸引到很多眼球。于是对于这个攻略，夜读寒谈毫不犹豫就感兴趣了。 是什么样的攻略？ 就是烟雨楼用来超过你们记录的攻略。 一样的？ 当然。 那怎么保证我们能超过他们？ 我没有保证吧，只说你们有机会。 你的意思是一样的攻略，然后我们再凭借各自的发挥？ 是这样。 夜读寒谈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玩家，他脑中立刻构想出一副本场景。从此以后，第十区对副本记录有企图的工会都先要去君莫笑那里购得一份副本，否则工会的队伍将毫无竞争力的提前退出。这家伙现在不当绑匪，改开收费站了，从此他的攻略将是刷取记录所必须的通行门票啊。 攻略我能先看看吗？ 不能。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关系不太好，我怕你看完不给材料。 那给了材料你不给攻略怎么办？ 那你就亏大了。 你 夜读寒谈无语，很明显现在是卖方市场，是他们求攻略，而不是君莫笑哭着喊着要把攻略卖给他们。要攻略就先拿材料，除此别无选择。夜读寒谈心下郁闷，迟迟拿不定主意。蒋游此时倒是也还在，但是夜读寒谈也不知道他情绪稳定了没有，现在突然再让他知道君莫笑依然是第十区记录的掌控者，而且比之前还要稳定，真怕蒋游直接吐血后被救护车拉走。 我7点下线啊，你有15分钟的时间考虑。 叶修发来消息， 当然，你有耐心等到我白天再上线也是可以的，哪怕是一直考虑到明年的今天，我如果还在的话也依然可以，任何时候攻略都可以卖你，只要你付材料。 不等叶都寒谈回复，叶修又已经追发了一条。 要什么材料啊？ 稍等啊。 叶修先应了一下后，仔细考虑了一下，随即回复了一个清单过去。 这些都是烈焰森林副本的材料。 叶都寒谈匆匆一眼扫过后说道。 是啊。啊，说起来忘了恭喜你们，今天杀到了炎女乌卡修，还拿到了烈焰森林副本的首杀。 叶都寒谈未答。有了一线峡谷这边的苦逼状况，那两样事已经完全无法让他们继续高兴下去。 烈焰森林今天才刚开始刷，暂时凑不起鸟的这些材料。 叶都寒谈对材料的要价倒是没有提出质疑。叶修这边也是估量过的，虽和烟雨楼相比是换了材料种类，但是价值上来说却是基本一样的。叶都寒谈显然也明白这价比起代打还要低廉些，但他说的也确实是实情。这烈焰森林才刚开始下，每队就3次机会，稀有材料都是要遇到隐藏 BOSS 才会有，此时还真没搞到多少。 嗯，多少也该有点吧，不如你把你们的库存说一下，我来挑挑。 你稍等一下吧。 叶都寒谈咬着牙回复了这条消息。要不要去找会长他们商量呢？叶都寒谈此时纠结上了。目前攻略一事还是只他自己知道，以他的身份动用材料把攻略买来还是可以办到的。再然后呢，刷记录还是得靠会长他们那些高手，怎么和他们解释呢？自己写的那他妈的早为什么不拿出来？刚刚才想出来的那他妈的怎么早不想？怎么说也说不过去啊。就说是买的，但不说是军魔校。靠，不是军魔校的也敢买？叶都寒谈蛋疼了，这种明明很痛恨但却又很相信对方的实力，不得不去信赖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啊？一个人这琢磨了几分钟，叶都寒谈还是觉得这事儿得和大家商量，不然攻略根本就没法解释清楚。 多等我一会儿啊。 叶都寒谈这匆匆给了军魔校一条消息后，连忙就去联系蒋游他们了。言简意赅的那么一说，随即开始忐忑的等待蒋游的反应。 这么说来，这家伙其实已经早有这样的打算，所以晚上的决斗才会随便拉了4个大酱油上场，满不在乎的就输掉了。 蒋优一下倒是想得挺远。叶都寒谈一怔，他起初倒还真没想到这边来，此时听蒋优这么一说，也觉得果然是如此，却又不知该如何和蒋优说。 不过他倒是说过，咱们队长也完全可以做到他能做到的事儿。 叶都寒谈护道， 没完没了的去麻烦队长他们，那就太没个轻重了。 蒋游说着，在这件事上他的头脑到底还是冷静的。 那你说呢？ 叶都寒谈发现蒋游此时的情绪貌似还是不错。蒋游安静了足足有1分钟，终于是寄来了一条消息。 给他材料。 OK。 叶都寒谈却是已经暗下过决心的，而且连展示材料让军魔校去挑他都已经无所谓了。此时他们的处境实在艰难，还和军魔校搞一气之争，对方全无所谓，最后吃亏的都是他们。收到蒋游明确答复，叶都寒谈转头就联系了军魔校，也不多说什么，就俩字儿：成交。 你们都有什么材料啊？ 叶修问着。叶都寒谈翻着库存， 烈焰森林这边他们所得确实不多，君莫笑那样点名点数的药他们凑不上，不过等价值的换算的话却还是足够的。此时夜渡寒潭往消息里敲着材料的清单，敲着敲着忽然又是多了点鬼主意，把君莫笑清单上要的东西抹得没剩几个。这把戏有些无聊，以君莫笑这能耐，这些材料搜刮齐了也是早晚的事儿。但夜渡寒潭此时就是气不太顺，所以你要什么我们就偏偏没什么，你就拿你不要的去吧。叶修看过夜渡寒潭发来的清单，什么也没说，需要的全点了，然后其他就是等价代换。随后回复过去，夜渡寒潭一看也是没问题，材料迅速发来，叶修也是要了个邮箱，立刻把攻略给传了过去，干脆就是红笔标注过重点的那份，霸气凶徒倒是免去了找彩蛋的麻烦。夜渡寒潭如获至宝，点出了文档，这边正准备和君莫笑再说点啥，却发现人已经下线了。夜渡寒潭突然间就慌了，莫非被骗了？攻略是假的？想着连忙去翻看攻略，一扫数页，已经觉得有些被坑。哪有这么长的攻略的？但等着再看起来，却发现这攻略和一般攻略不同的地方，这攻略居然详细的可谓是废话连篇。 妈的，按字收费的吗？ 夜渡寒潭鄙视了一下，不过随即发现了被标红的部分，初看没太上心，但两眼扫过，立刻读到了其中的味道。 原来如此啊。 待看完这一段后，夜渡寒潭恍然了。 攻略搞到了吗？ 另一边蒋游却已经催上了。夜渡寒潭把攻略给蒋游等人都传了一份，大家开始共同研究。和君莫笑的这段纠葛已经没法用言语描述心中的感受了，尤其是转了这么大一圈后，他们发现破纪录需要仰仗的人依然是君莫笑。早知如此，中间又何必搞那么多虚头巴脑的花样呢？此时让他们这些人心中略微好受一些的，反倒是君莫笑的真实身份——叶秋。这个在霸气雄图这边本是一点也不会讨喜的身份，此时却让蒋游他们欣慰了不少。至少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如此强劲的对手，即使输也谈不上有多丢人。几人心中多少都有一点这种自我安慰的心理，不过这种借口真要挂嘴上却也挺难为情的。此时几人都是很有默契，绝口不提叶秋，不提君莫笑，只是默默地关注着这份攻略，就攻略问题展开讨论，多余的话一句也不去说。都是行家高手，这攻略的价值很快得到肯定，至少都不会再去怀疑其真伪。红字标注的内容，几人也都很快看出了这是这攻略的精华所在。只是这攻略的本体内容上是限定了五个职业的，但是这精华部分如果只是学习这个思路的话，职业却并不局限。蒋游等人此时则是认真讨论着这个问题，看当时他们手中这五个职业组合时该如何呈现这攻略中的打法。